你好，我是黄勇。在正式探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想先来请你思考几个问题。在企业中应该如何实施 OKR？ 从哪个层面实施比较好？是给老板和高管使用呢，还是给部门负责人使用，或者让全体员工都使用？很多朋友问过我以上这些问题。其实呢，我初始 OKR 时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当仅仅是了解了 OKR 的基本概念，却尚未了解 OKR 的本质后，就迫不及待想实操一把。就好比我们学了一种新技术，就想先写一个 Hello World 小试牛刀，这可能是我们技术人员的天性吧。为了全面的回答这些问题呢，我想在这里做一次体系化的讲解。此外，我也想借此来分享一下我自己曾经走过的一些弯路，希望这篇文章能让你有所收获。为了从本质上了解 OKR， 我们不妨从 OKR 的最大价值开始谈起吧。我一直在思考一家企业为何而存在的问题，可能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创始人心中有梦想和情怀吧。不过呢，如何将其凸显出来，进而又能让员工感知到并深刻理解呢？创始人将企业为何而存在当成使命，将企业要去向哪里视为愿景，随后基于使命和愿景定义出一套长期战略，并将其作为终极目标。为了带领全体员工到达这个终极目标，创始人需要将终极目标逐步分阶段实现，因此也便产生了短期战略。我们可以将短期战略当成组织目标，即公司 OKR， 这是创始人要为之负责的目标，这也是全体员工要勇于挑战才能达成的目标。从组织目标继续向下延伸到部门，就对应于团队目标，即部门 OKR。 然而团队有可能分为多级，包括事业部等各级部门结构。团队目标再继续向下延伸，最底层则是员工的个人目标。因此，每位员工呢，都应该有自己的个人 OKR， 即员工 OKR。这样一来啊，从企业的终极目标延伸到员工的个人目标，我们可以构建一座四层的目标金字塔。这里呢，我放了一张相关内容图来帮助你记忆和理解。可以打开文章结合所讲内容来看。我曾经帮助过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完成 OKR 落地，这家公司的 CEO 啊，是一位很有战略眼光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跟我一起来看一下他所制定的组织目标 O 和关键结果 KR 吧。他们都是在12个月的目标周期下制定的。先来看看 O1，其中 O1 是打造品牌影响力，提升销售业绩。 KR1 为全年销售总额达到1亿元， KR2 为全年新客户数超过10000家，其中客单价为10000元。再来看看 O2， 目标是建立增长模型，提升用户体验与服务质量。 KR1 是注册数超过8万，KR2 是付费率超过 25%。 最后再来看看 O3， 目标是探索创新业务方向，实现公司战略布局。 KR1 是6月底之前新产品上线， KR2 是上线后一个月内对接10家种子用户。可以发现呀，这位 CEO 从品牌、增长和创新这三个维度对目标进行了制定，并试图通过一些可量化的手段去实现目标。同时呢，你也可以发现其目标制定非常清晰，关键结果也易于度量，是很符合我上一讲中提到的 OKR 基本原则的。在组织目标制定结束后呢，这位 CEO 组织了一次公司中高层管理者的战略会议，将以上组织目标向各部门负责人进行介绍，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战略目标，从而更好地制定各自所负责部门的团队目标。其中不同之处在于， 对于市场和销售这两个部门来说，更多会围绕 OE 所侧重的品牌方面来制定各自的团队目标。而对于产品、研发、运营等部门而言呢，更多会考虑在 O2 所侧重的增长方面去制定相应的团队目标。会议结束后，一位研发总监通过自己的理解以及与 CEO 的一对一沟通，制定了以下研发团队目标，目标周期为3个月。其中制定的 OE 是提高新产品研发效率与交付质量，进而向上对齐组织目标 O2。 KR1 是研发人效从 2.19 提升到 3， KR2 是新产品测试覆盖率达到 100%。 另外还有 O2、O3， 在此呢就不一一细致展开来讲了。随后这位研发总监做了和 CEO 类似的事儿，他召开了一次研发部门季度会议，针对未来3个月的团队目标，跟每一位技术小伙伴都做一次沟通和互动，便于帮助他们更好地制定自己的个人目标。研发团队中呢，有一位开发工程师，他擅长后端开发，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全栈工程师。以下是他制定的个人目标，目标周期为3个月。其中制定的 OE 是提高软件开发效率，进而向上对齐团队目标 OE。 KR1 是掌握 Scrum 敏捷开发方法并在项目中实施。 KR2 是学会 React 前端开发框架，成为全栈工程师。制定的 O2 是落地自动化测试技术，依旧向上对齐团队目标 OE。 KR1 是搭建 API 自动测试框架， KR2 是使用自动测试框架完成 50% 测试用力。关于 O3 在此就不细致展开来讲了，可以结合对 OE 和 O2 的理解来思考这么制定目标其背后的思想是什么，因为本质道理是一样的。那么综合以上所讲内容，制定 OKR 时也就知道了，需要自顶向下沟通，还需要自底向上对齐，让下级更加充分地理解上级的目标及其意图。在这个想法沟通和思路对齐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了解上下级分别需要做哪些事儿。上级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团队价值进行全局性思考，才能制定出合理的目标。下级呢，需要根据自身岗位特征和个人成长诉求，从思想和行动上充分支撑上级所制定的目标。由此可见，只有大家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最终才能实现公司的组织目标，从而使得全员共同推动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这才是 OKR 的最大价值。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制定目标时呀，要尽可能与上级目标保持对齐，而不是完全对齐。比如你作为技术团队领导者，制定出打造一支具备工程师文化的技术团队的目标，它无需向任何的组织目标对齐，你更多的是希望技术团队各成员与这个目标相对齐。同理，在制定个人目标时也是这样，做到尽可能与团队目标对齐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你可能会问了，在公司及其各部门范围内推动 OKR 似乎真的有些困难，仅在研发团队内部可以有效实施 OKR 吗？研发团队如何实施 OKR 呢？就这几个问题啊，我想和你来聊聊。其实呢，很多人在了解了 OKR 基本概念和用法之后，就迫切希望能在团队中推广，甚至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尝试。曾经我就差点踩了这样的坑。我本想着跟 HR 负责人直接沟通此事，如果他认可的话，我们就这样操办了，全员从上到下实施 OKR， 立竿见影出效果。但我最后呢，还是克制了自己的冲动，因为我担心无法全面地向 HR 传递 OKR 的价值。如果操作不当， OKR 很可能变成 KPI 2.0。 因此呢，我没有借助 HR 的力量， 而是自行在研发团队内部开始实施 OKR。 因为那个时候还属于比较早期，市面上关于 OKR 的资料也比较少，成功案例呢就更少了。此外，一两句话根本就无法解释清楚 OKR 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和 KPI 到底有何区别这样的问题。因此呢，我索性就不跟团队成员解释什么是 OKR 了。我当时啊，只做了一件轻松的事情，团队就将 OKR 立即使用起来了。那么我是如何做到的呢？我找了一个周五的下午，利用下班前最后一小时的轻松时光，召集研发团队所有中层管理者们开了一次茶话会。大家呢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哎，气氛都还挺好的。在会上我就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团队技术人员应该如何得到成长？随后呢，我请大家针对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并引导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和感受来聊。有位技术总监呢，首先发言了，他认为，我们研发团队的工程师普遍比较被动，习惯于接受具体的任务，很少去思考自己可以做点什么，能给团队带来哪些贡献。另外有一位产品总监说道，我觉得产品经理不像工程师那样善于学习新技术，而且在个人成长上呢也很难得到突破，不知道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成长路径。这两位总监发言过后，也有其他几位经理表示认可，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痛点。大家都渴望成长和参与，希望能为团队带来一些贡献，并希望在此过程当中能得到个人能力的提升。总之，大家的一番探讨呢，是让我十分欣慰的，因为我看到了一片成功落地 OKR 的土壤。最后呢，我告诉这些管理者们，我们是一个具有内驱力的团队，在个人成长方面，我们热爱学习，渴望挑战，态度谦虚；在团队贡献方面，我们热于分享，关心他人，团结奋进。我能够和大家一起共事，这是我的荣幸。看到大家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我接着就说，我提议就个人成长和团队贡献两方面，我们周末这两天都回去想一下自己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具体目标是什么，下周一呢我找各位单独交流。如此一来， OKR 落地的土壤里又成功播下了一粒思想的种子，这粒种子呢也一点点在时间的酝酿下成长着。我几乎花了一周的时间和上周五开会的几位总监和经理交流他们的目标制定情况，同步彼此间的想法。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我发现他们制定的目标要么不够清晰，要么挑战太高，要么高度不够。随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一，我通过引导式提问帮助团队优化了各自的目标。二，帮助团队设置了几条能够度量目标是否达成的关键结果，他们也对此方法表示认可，大家都希望能用数据说话。就这样，我第一次成功扮演了一位 OKR 教练的角色，帮助团队顺利完成了 OKR 的制定工作。慢慢的，这粒思想的种子在时间的酝酿下开始发芽。到了第二个周五的下午呢，我们继续做了一次茶话会。这次会议的话题是请管理者们分享自己的团队目标。大家在屏幕面前都讲完了自己所制定的团队 OKR 是什么，从此 OKR 变成了我们团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呢，我认为内驱力较强的研发团队非常适合实施 OKR 工作法，而这个观点反过来呢也同样成立。同时我会在后续文章中为你详细讲述这一问题，聊聊如何使用 OKR 打造内驱力强大的团队。那么如何判断研发团队是否具有内驱力呢？可以从个人成长和团队贡献这两个角度来观察。这里我放了一张图，内容是有关于内驱力在不同角度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可以帮助你来做判断。我建议你可以打开文章 结合前面所讲内容来加深理解与记忆。另外呢，在我看来，在研发团队去落地 OKR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一般经历几个季度后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成效。但是如果在整个公司范围内落地 OKR， 不得不说就有一定挑战了。也许有人会困惑，在企业中推广 OKR 难道就没有什么有效方法吗？现在我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一个字，有。接下来我将和你讲讲在企业中又是如何去推广 OKR 的。结合我个人的实践经验，在企业中推广 OKR 最好不要请 HR 去主导这件事情。我自己的血与泪的亲身体会所换来的有效推广套路是有以下三条。一，请 HR 组织全体员工学习 OKR， 邀请外部 OKR 专家通过企业内训形式来达到概念上理解一致的效果。二，想办法得到老板和高管们对 OKR 的支持，可帮助企业从战略角度落地，从而获得他们的认可。三，选择在公司合适的层级来推广 OKR， 不妨先在团队或小组等范围内去验证价值，再逐步推向全员。此外，在企业中推广 OKR 时，请务必记住以下几点。一，一定不要强制性的去推广 OKR， 更不要在大家概念不一致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推广 OKR。 二，当大家对 OKR 理解不一致时，一定要请外部 OKR 专家到企业内部做 OKR 培训，才能快速建立共识。三，要充分发挥你的领导力去影响身边的人，让高管们对 OKR 表示认可，让团队成员们尝到 OKR 的甜头，这才是我们作为领导者需要去做的事情。好了，今天的内容讲解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来总结下这一讲中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点，进一步加深你的理解，抓住 OKR 的本质。今天的内容主要聚焦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使用 OKR 才能在企业内部发挥价值。其核心观点呢，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条。一， OKR 是公司战略的指南针，可以让大家朝着明确的方向前进。二，在研发团队实施 OKR， 可以从个人成长和团队贡献这两方面着手。三，在企业内部推广 OKR， 需要我们遵循章法，绝不可操之过急。此外，建议你在研发团队内部先小范围试用一下 OKR， 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能持续下去，一定会看到成效的。最后，到了我们的思考时间，想一想，OKR 诞生于企业内部，那么你在企业落地 OKR 时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处与我交流。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